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她对青年的关心和支持从来没有变，但需要有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和社会承担。她说在2019年下半年见到很多学生被煽动迷惑上街做违法的事，有些只有十几岁的青年企图制造炸弹，反映青年教育甚至家长教育出了问题。林鄭月娥出席電台聯播節目時，被問到香港青年是否仍然有議政、論政和參政空間，她說香港有言論和結社自由，只要不要犯法，又說希望更多青年加入政府，下屆政府亦可以繼續吸引更多青年出任政治助理和副局長等職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回应市民对施政报告的提问。有市民关注建设北部都会区会否加重新界北部出市区的交通负荷，亦有单身人士说已经轮候公屋超过十年仍未上楼。林郑月娥说，北部都会区日后可提供65万个就业职位，加上邻近深圳可以创科作为主打，前海的规模亦等同 1.5 个香港岛，全部用地都可发展现代服务业。政府亦研究将一些没有地域规限的部门办公室搬到那里，有信心不会造成铁路和道路挤塞。林鄭月娥又提到，公屋三年上樓目標並不適用於單身非長者人士，又指如果市民要獲編配在市區或者市區延伸較大面積的單位，首次獲編配上樓的時間亦會比現時的 5.8 年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会晤，会谈六小时。中方表示会晤具有建设性，有助增进相互了解。杨洁篪指出，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受严重损害。美方应该深刻认识两国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正确认识中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杨洁篪展述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白宫表示，沙利文提出美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合作应对重大跨国的挑战管控风险。有美国政府高层表示，美中原则上达成一致，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年底前举行视像会面。巴基斯坦南部发生地震，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录到强度是 5.7 级，震央位于比鲁兹省首府灰达东北偏东102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灰达和全省其他地区都有震感。发生时引述比鲁兹省灾害管理局官员报道，地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5至20人死亡，部分是被倒冧的屋顶和墙壁压死，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可有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72点，升501点，成交金额84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裕燃气6.5元，三升9仙；腾讯控股4.57元。六升11.2元， 阿里巴巴143.1升5.8，美团240.4升11.8，盈富基金25.14升5.2，淡仔国际新上市报3.05，网易139.6升11.6，友邦保险91.25升0.8，郑州银行1.81跌1仙，中远海控11.46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45，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8，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56，欧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50点，升421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升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56美元，卖出1,76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宗交通意外啦。咁有两宗咧都喺呈祥道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泽安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泽安村。咁至于反方向咧，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盈辉台对出，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盈辉台，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观塘警署，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金巴轮道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弥敦道。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我是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我会一年13个星期每集请来一位朋友，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界别，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年少时候的经历，怎样去了解自己的志趣，还有当面对逆境的时候他怎样去处理。 10月9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 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施政報告咧，尋日就係宣讀咗，亦都係特首林鄭月娥喺任內最後一份嘅施政報告。土地發展方面咧，唔少措施，其中一項咧就叫做北部都會區嘅呢個概念啊，咁就係涉及咧係面積係300平方公里嘅面積嘅，咁啊橫跨天水圍、元朗、粉嶺、上水等等新市鎮啦，亦都有6個而家新發展區，譬如好似講緊古洞北啊、粉嶺北啊、洪水橋啊、下村啊、元朗南等等，咁啊就話呢個範圍咧就發展咗之後，呢個都會區可以額外咧提供到600公頃嘅。咁喺發展嘅時候，可能亦都涉及一啲嘅收地咧，都涉及發展嘅錢從何來。尋日唔少傳媒都關心到嘅。對於整體嘅計劃咧，點睇？打嚟1872311，1872311。今次嘅北部都會區都涉及一啲嘅鐵路發展嘅項目啊，涉及有5條嘅鐵路，其中有3條係跨境嘅。你又點睇1872311？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住喺北區，或者甚至係一啲北區郊外嘅地方，有可能今次嘅發展都會影響到你住嘅地方咧？或者整體對於施政報告點睇？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就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你好啊。 早晨，刘国芬，你就一直都关注开北区各方面嘅发展噶啦，之前都有唔少嘅计划系提出嚟嘅一啲建议嘅。今次睇到呢个叫北部都会区，算唔算系你预想咁咧？回应咗你嘅咧，算唔算系？ 我谂其实同我之前提出嘅新界北建设香港新中心，个内容都系好接近啦。咁基本上都全数系接纳咗一啲嘅意见嘅，咁所以都系好相似嘅。 嗯，整体嚟讲咧，系咪都觉得可以可行？因为好多人就针对嗰个钱、嗰个融资嘅问题，见到寻日特首咧，即系回应到嘅时候咧，都话如果担心唔够钱咧，可以系发债嘅。你自己觉得呢个系咪问题咧？ 我自己觉得钱就绝对唔系问题啦，因为当然啦，即系都会区呢个咧系比过去嘅即系新市镇更高层次啦，同埋整全规划咗呢个新界北嘅。咁但系佢个基础都喺新发展区里面咧，系将佢连结起嚟嘅。咁而家其实新发展区里面有已经发展咗嘅，亦都有已经规划紧嘅，同埋即将兴建嘅。咁所以其实有部分嘅钱已经用咗啦。咁我举个例子啦，其实例如要发展一个古洞北同埋粉岭北，你预整个计划系可能1200亿。咁但係第一期都係用咗400多-500亿，就咪已经批咗款啦。咁但係第一期里面，古洞里面最近都卖咗块地200,000尺，已经系政府库房有进账咗86亿，你未计其他补地价即係嗰啲去发展嗰啲咗。咁所以其实喺财政上面呢，係我自己睇唔到有边啲压力係会对呢、這、一个即係、就是、收地发展都会区嘅。 整体来讲呢个时间呢，因为好似冇好具体话几时可以有啲地系用啊，真系去入住啊，或者用得啊咁。不过呢就见到其中施政报告都提到话，香港北部呢会系未来20年城市建设同埋人口增长最活跃嘅地区嚟嘅。你自己点睇成个流程啊、时间啊，几时落成到呢？你自己估计。 如果大家有研究开新界即系北部嗰啲发展区嘅话呢，其实系有数得计嘅。例如古洞北、粉岭北是2031年咧系最后入晒火啦，咁洪水桥咧系最后2038-39年咧系入晒火啦，咁嗰度即如果用洪水桥嚟计，嗰度都要用17年嘅时间嘅，咁你如果再加埋一啲新嘅区域啊、扩区咁啦，咁我谂都系要20年嘅时间，咁当然啦，呢个时间我自己觉得系即系太慢嘅，都仲系用紧即系过去嘅即系传统嘅一个城规啊。或者审批流程是不是可以透过去改革一些法规和压缩一些程序，令到整个新界北这个北部都会区可以10年见到个初型， 15年成熟運作咧，呢個係我嘅目標嚟嘅。 嗯，因為施政報告提到譬如講緊佢舉到明日大嶼啦，話基建運輸先行咧，就係、是、個概念係獲得廣泛認同啊，運輸基建先行。咁就話今次咧喺呢一個嘅北部嘅都會區嗰度咧，都會係運輸系統主要骨幹帶動啊。即係講到就提到有五個呢啲鐵路項目啦，如果起曬呢鐵路項目先至再去入伙嘅話，會唔會其實預期可能甚至唔止20年咧咁？因为都涉及好多嘅铁路项目啊嘛，寻日都睇到。 其实基建先系我哋一路都提倡噶啦，就算做新界东北嘅时候，我哋都一路系提倡，但系过去似乎就系、是基建系会滞后，亦都配套滞后。嗱，我举个例子就系、是、其实我哋2008年已经讲紧新界东北，咁其实应该同步应该系有北环线系拎出嚟啦，啱啊嘛。 嗯。 但我哋见到北环线。讨论咗好耐，由2014年个铁路发展策略，跟住话2018年要兴建啦，跟住又褪到2020年拍板就话2023年兴建第一期 ,27 年落成第一期个古洞站，跟住全条线要2034年，咁呢个速度亦都系太慢啦。咁、所以我自己都会即系希望政府喂喺你有五条铁路啦，如果我哋近年铁路公司似乎咁不济嘅时候，系咪都要引入竞争？揾唔同嘅鐵路公司，甚至乎去即係可能揾埋深圳啊，或者內地南下興建鐵路，加快呢個速度咧。 嗱呢一個嘅北部嘅都會區咧，涉及到而家嘅北區咧，同埋元朗區嘅，你又點睇咧？成個發展打嚟1872311、1872311嘅。嗱，今次呢個北部都會區咧，頭先都講到300平方公里啦，就話即係可以攞嚟做住宅啊，或者其他產業用途啦，提供至少165,000嘅住宅單位。不過就冇特別講到咧，呢啲住宅單位係咪真係有啲係做公屋啊，或者點咧？因為有啲人都團體，尤其是一啲關注公屋嘅團體都特別提到話啊，既然有咁多發展項目，係咪都可以即係保證或者應承係有一啲係落入到去一啲公屋嘅住宅單位咧，令到成個公屋輪候冊嗰度係可以排短一啲咧？今次好似冇特別掛鈎到嘅，呢個又點睇咧？會唔會令到更加香港人係可能支持呢個計劃嘅時候，都可以喺呢度有啲承諾咧？ 我相信政府要有啲承諾啦，亦都即係我按佢過去發展即係發展區嘅思維嚟講啦。咁都會應該有一定嘅比例嘅。咁而家睇返即係古洞北粉嶺北啦，就7:3啦，即係公營嘅房屋係7倍，私營3倍。而洪水橋呢，因為過去天水圍嗰個問題啦，咁佢係個比例就係公營5.1/5啦，私營就4:9啦。咁我相信其實最比較理想嘅就係喺未來嘅話，可能都係即係可能6:4、7:3呢啲比例去即係做一個即系公司型嘅比例会比较合适一啲嘅。 嗱，今日呼吁大家打嚟1872311，对于施政报告有啲咩睇法？打嚟1872311啊，会接听大家嘅电话。想问一下刘国芬啦，因为今次呢个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啦，有啲都涉及收一啲嘅私人湿地同埋鱼塘嘅。咁我见到有啲嘅关注团体咧，环保团体就话，一方面咧就收呢一啲鱼塘，另一方面咧就话。是即建立一啲嘅濕地嘅保護區啦，咁同時可能收咗一啲嘅濕地或者一啲濕地緩衝區嘅地，又可能攞嚟發展喎。咁究竟嗰個理念上係點咧？即係你究竟係想保育嗰啲嘅濕地，定係攞啲濕地嚟發展嘅咧？咁整體嚟講，你哋有冇留意到呢一方面嘅關注咧？又 我自己其實喺我嘅倡議裡面都講咧，我哋要有一個即係完整嘅即係。保育政策啦，咁係令到發展同埋保育係可以平衡嘅。現時其實我哋嘅濕地保育區或者濕地緩衝區都係可能只係一個規劃制度或者字面上面係做咗啲保育嘅，實際冇投入資源嘅。其實我哋都有數得計嘅，其實每一年漁護處會有一啲嘅資助俾 NGO 或者一啲嘅魚塘嘅即係塘主啦，俾佢哋去即係經營嘅，咁但係其實而家計得到活躍嘅魚塘咧，喺濕地保育區裏面咧，其實每年都係下降嘅。咁因為你冇可能即係劃咗落個保育區裏面就由得佢哋自生自滅噶嘛，咁變咗就係其實我哋係追求濕地嗰、那個即係一味係追求硬指標係個面積唔能夠減啊，定係我哋追求嗰個生態價值係即係唔能夠減，甚至乎要提升咧？而家嗰個收濕地咧，其實佢有兩種嘅，一種係嚟發展啦，另一種就收啲濕地嚟去投入資源去保育。其實喺新界東北有個例子就叫做朗園濕地生態公園， 咁我哋見得到政府就透過收咗呢啲朗園一帶嘅話咧，係令到嗰度係恢復多咗嘅濕地，同埋個生態改善咗，多咗雀鳥嘅種類嘅喎。 嗯。發展的同時啦，咁亦都可能涉及到頭先講到一啲收地的時候咧，都會可能有啲原本住喺當地的居民咧，嗰個屋企咧會受到影響嘅。咁我見到啲報章都問到，譬如夏伯禮啦，因為今次喺呢個嘅北部都會區嗰度咧，有一條嘅鐵路可能都涉及到嗰個位置，就話探討興建尖鼻咀至到伯禮嗰個自動自運系統個可行性咧。咁我見到有啲居民都。即係擔心嗰個收地憂慮嘅，你自己接觸開北區嗰啲居民，尤其是涉及到呢一啲地方，譬如農地嘅居民嚟講，有冇聽到佢哋即係嗰啲擔心啊，或者聽到佢哋對於如果係要收地嘅時候，成個安排如何啊？咁有冇聽到嘅情況係點？ 我自己過去咧，由2008年跟進到今天咧，都一路處理緊新界東北。嗰啲住户啊、寮屋户點樣去即係安置嘅問題，咁所以我自己係都有好有經驗啦，亦都過去政府其實嘅收地最難就係點樣先安置後興建啊嘛，咁其實喺東北都係嘅，前段時間係大家即係糾纏咗好耐嘅，直到政府肯應承咧做一個免資產入息審查咧，安置啲寮屋居民上樓之後，亦都有一個房協嘅安置住房咧。是興建的時候呢，令到你見得到新界東北後期呢啲人是比較願意配合收地同埋係上樓嘅。咁而家呢個機制亦都成為咗個恆常嘅機制，喺洪水橋裏面呢第一階段嘅收地呢都係興建一個安置嘅住房。咁所以其實我相信未來做呢啲收地呢，政府已經有比較充分嘅經驗，亦都有個比較成熟嘅系統機制呢可以處理得到嘅。咁當然啦，點樣佢喺中間協助協調同統籌呢，咁我相信我哋議會嘅人士、地區人士都會幫手做村民同埋政府嘅橋梁嘅。 即係預計可能收地都未必好似過往太大爭議啦，去到而家呢。 其實我見近幾年嘅收地呢係順暢咗好多㗎啦。我而家即係例如我幫東北嘅人去安置上寶石湖村啦，未嚟緊就安置上皇后山村啦，咁而亦都房協嗰啲安置住房，而家基本上就接近興建完成啦。咁基本上我相信收地嘅唔會太過複雜噶啦。 Okay. 好，唔該曬劉國芬。劉國芬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呢個北部都會區佢嘅睇法。其實今次施政報告仲有其他一啲土地相關嘅方案，譬如話進一步會檢視綠化地帶啦，仲有釋放新界祖堂地啊，研究降低強拍門檻啊等等嘅。夠聽大家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就有陳先生，早晨。早晨，陳生。哦，陳生，我線路可能要再拨过啦，同事去。咁啊，电话旁边仲有郑太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 系。 头先打咗个半钟头，直情系唔通啊！我想。 哦，头先打去行政长官先正答问，不过而家千禧年代唔紧要，请讲。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呢个问题咧，我冇听过人哋讲过啊。 嗯。 咁所以咧，我头先就好想接去特首嗰度，希望佢回应一下我啊，咁解啫。 唔紧要啊，你照讲你嗰个情况系点。 而家咧，因为我惊一阵间唔记得。希望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哋港台帮我转达一声俾特首啦，呢个问题。 你讲咗先，你讲咗个情况。 我明白，我明白，唔该晒啊。咁样嘅，我个仔就失明，有弱智嘅，7年前去玛丽做手术，医生行出嚟，我一个好大嘅希望，以为做手术可以睇到嘢，原来系唔得啊。佢两只眼咧就系先后咁样就。视网膜脱落咗，我唔知啊，因为佢最大嘅问题系唔识讲啊，佢弱智，中度弱智，好多嘢佢都明嘅，佢净系用手势嚟做，但系咧佢就唔识讲出嚟啊嘛，咁咪唔明咯，咁我哋又唔知道佢话睇唔到，到后来点解佢戴开眼镜唔戴咧，咁就知啦，咁点去带佢去白田嗰度咧，就失明人士嗰度。檢查咧就知道佢隻眼就有嘢，好似遮住咁。後來又排期，排咗好耐先至去瑪麗做手術，係6、7年前啦。咁做手術，醫生話俾佢聽，佢視網膜脱落咗好耐啦，所以佢而家咧都已經係睇唔到咁滯噶啦，只係睇到啲光咋。咁7年到而家咪完全睇唔到咯，係咪 即 係 等咗好耐。 等咗好耐，但係全港只係得一間失明嘅。有弱智嘅就喺白田嘅得一間啊，咁樣宿舍，咁我個仔嗰度係有宿舍， 但是他只是整间只有他一个看不到东西的。咁照顧佢個人係冇受過訓練咯， 希望點啦咁，希望 係啦。佢由舊年至今年係跌過幾次，我而家咧就訂咗一頂咧，去嗰啲好似人哋單車踩單車比賽嗰啲帽啊，俾佢唔好咁撞啊，就是、每一日起身之後就戴住啦，由幾個月前開始啦。咁佢就當然唔舒服啦，成日就拎佢發脾氣掉咗咁樣咯。 Okay. 但係佢都知道習慣咗都要撞。大咯，话俾佢听咯。如果唔大咧，佢就会撞亲啦，好似咁样啦。咁、对一个弱智人士又失明嘅，佢每次去留医就要绑住佢喺张床度，又去到绑到翻嚟，日夜咁绑住翻嚟咧，佢仲要隔离14日，系咁静嘤嘤一个人。平时就几十人就嘈到乜嘢咁啊，你睇唔到啊嘛，系好嘈。 明白，都唔该晒郑太，即系关注到个实际嘅情况，失明同埋弱智有啲轮候院舍嗰度嘅问题啊。仲有陈先生打上嚟嘅，都系关于施政报告嘅。早晨， 早晨， 系请讲。 我就行紧山嘅，我就。本身咧就是司理嚟嘅，我希望咧民政事务处嗰啲咧，政务处嗰啲咧，俾祖堂物业转司理咧，希望佢快少少，出咗告示，佢都唔俾张委任状我哋，委任纸我哋，咁咧我哋要等啲钱，等啲委任状去银行办手续。 等几耐啊？呢、這个要过程 成5年啊！ 嗯， 所以我哋新界啲人咧，有啲成20年、30年都未转到司理，就系咁啦。 嗯，即反而呢啲就令到释放祖堂地可能受影响，你觉得就未必系话之前话要好多男丁同意啊，咁样有呢啲咁嘅讲法噶嘛？ 未必嘅，佢有80%咧都得嘅，有时。 O、okay. K. 有以前咧好快嘅，以前唔需要。啲男丁同意就轉到噶啦，即係以前李文虎時代嗰陣時一轉就得嘅、 嗯。 但係我唔明咧，而家呢個政府咧點解做嘢咧咁鬼慢嘅？好心佢要睇下佢啲下屬睇下做唔做到嘢，有啲祖堂物業嗰啲職員未必識乜嘢叫做祖堂。佢都未必識嘅。 明白，唔該曬陳生。講到有關於祖堂地，佢就話佢係司理嚟嘅咁。再嚴先生，係咪關心施政報告咧？都早晨， 早晨， 係請講。 咁我想講講而家其實個施政報告咧，我就睇唔到話嚟緊五年其實係受惠啲市民啲乜嘢，或者政府工作個方向咧係幫到市民啲乜嘢。我反而覺得而家依份施政報告咧變咗係。佢俾個老闆睇，佢嚟緊10年、20年可以做啲乜嘢？我覺得係不停咁開期票，我覺得係開咗好多張短期嘅期票。 即係你覺得冇一啲好落實具體嘅情況睇到？ 我覺得依份咁即係所謂嘅施政報告咧，係幫佢連任，話俾佢聽，老闆，如果我連任可以做到啲乜嘢，多於現在可以幫市民做啲乜嘢。 嗯，但你覺得呢啲方法咧，即係？你覺得佢係連任啦，咁但係有冇整體解決到譬如房屋啊嗰啲用地嘅問題咧？又 我諗有嘅，我諗但係又係嗰句啦，短期嘅期票啦。 嗯，但短期嘅期票都可能嗱、即係成日都會講短中長期噶嘛，即係長期都可能要諗嘅喎，如果唔係就又可能到時又唔夠嘅咯。 其實佢已經有5年時間做特首，有咁多份施政報告，點解依次先開啲咁長期嘅期票呢？ 明白 ，OK， 好，唔该晒严先生打上嚟嘅，都系讲到施政报告，咁佢就对于一啲措施究竟个落实情况系咪得咧，有少少质疑咁。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拜拜。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李振豪， 空手道以前好闷啊，咁我觉得唔想练，直到有一日咧，我爸爸就行过嚟同我讲，原来超人咧都系打空手道，跟住我就好俾心机练咯。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有助解决本地创科产业的人才荒问题。 香港家书有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我认为政府必须加码加强教师培训，才能够令到学生达到学以致用。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早上9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